《资治通鉴》卷第86，禁忌八。孝惠皇帝下。永兴二年夏四月，张方废阳后，尤凯等攻皇甫仲，累年不能克。仲遣其养子昌求救于外，昌以司空岳，岳以太宰荣心与山东联合，不肯出兵。昌乃与故殿中人杨偏诈称月命，迎杨后于金庸城入宫，以后令发兵讨张方，奉迎大驾，事起仓促，百官出皆从之，俄之其诈，相与朱昌。永请遣御史宣召御众令降，众不奉诏。先是城中不知长沙厉王及皇甫商已死，众获御史邹人问曰：“我弟将兵来欲治魏。”邹人曰：“以为河间王所害。”众失色，力杀邹人。于是城中知无外救，共杀众以降。永以平邑太守张辅为秦州刺史。六月甲子，安封元侯王荣薨于甲。张辅至秦州，杀天水太守封上，欲以立威，又召陇西太守韩志、质子仆勒兵击辅，辅军败死。凉州司马杨印言于张轨曰：“韩志擅杀刺史，明公仗越一方，不可不讨。”轨从之，遣中都护范苑率众二万讨志，志一轨降。未几，鲜卑若罗拔囊寇凉州，鬼遣司马宋沛击之，斩拔能，俘十余万口，威名大振。汉王渊攻东营公腾，腾复起师于拓跋伊陀，魏操劝伊陀助之，伊陀率轻骑数千救腾，斩汉将齐无屯。赵贾伊陀大单于，甲操右将军，甲申伊陀族子普根代立。东海中尉刘洽以张方劫迁车驾，劝司空岳起兵讨之。秋七月，岳传习山东征镇周俊云，欲纠率一师奉迎天子，还复旧都。东平王茂闻之，惧。长史王修说茂曰：“东海宗室众望，今行一兵，公以举徐州以受之，则免于难，且有克让之美矣。”茂从之。岳乃以司空领徐州都督，茂自为兖州刺史，召集遣使者刘虔受之。是时岳兄弟并据方任。于是范阳王萧及王俊等共推岳为盟主，岳者选至刺史以下，朝事多附之。成都王颖既废，河北人多怜之。颖故将公师藩等自称将军，起兵于赵魏，众至数万。初，上党武乡节人石勒有胆力，善骑射，兵州大饥。建威将军严粹率东营公腾直诸湖于山东，脉冲军时，勒亦被掠，脉为池平人施欢奴。欢齐其壮貌而免之，欢家临于马木， 乐乃与牧师吉桑结壮士为群道，及公师翻起，桑与乐率数百骑赴之。桑使命乐以石为姓，乐为名，反攻陷郡县，杀2000石长吏，转钱攻业。平昌公模甚惧，范阳王萧遣其将苟西就业，与广平太守乔国丁绍共击藩，走之。八月辛丑，大赦。司空岳以琅琊王睿为平东将军，兼徐州诸军事，留守下邳。睿请王导为司马，委以军事。岳率甲士3万西屯萧县。范阳王萧自许屯于荥阳。岳承志以豫州刺史刘乔为冀州刺史，以范阳王萧领豫州刺史。乔以萧非天子命，发兵拒之。萧以刘琨为司马，岳以刘藩为淮北护军，刘虞为颍川太守。乔上上书列虞兄弟罪恶，因引兵攻许，遣长子佑将兵拒岳于萧县之灵璧，岳兵不能进。东平王茂在兖州征求不已，郡县不堪命。范阳王萧遣苟西还兖州，徙茂都督青州，茂不受命，被山东诸侯与刘乔合。太宰荣闻山东兵起，甚惧，以公师藩为成都王颖起兵，任武、表颖为镇军大将军，都督河北诸军事，几兵1000人，以卢志为魏郡太守，随颖镇业，欲以抚安之。又遣建武将军吕朗屯洛阳。荣发诏领东海王岳等各救国，岳等不从。会得刘乔上士，冬十月丙子，下诏称刘虞破胁范阳王萧，造构凶逆，其令镇南大将军刘弘、平南将军彭城王氏、征东大将军刘准各勒所统，与刘乔并立，以张方为大都督，统精卒10万，与吕朗共会许昌、诸余兄弟。是宣帝弟子穆王权之孙也。丁丑，永使成都王颖领将军刘褒等，前车骑将军石超领北中郎将王禅等据河桥，为刘乔纪元、晋乔镇东将军贾杰。刘弘为乔及司空岳书，欲使之解怨士兵，同讲王事，皆不听。弘又上表曰：“自请兵戈纷乱，猜祸风声，一系构于群王，灾难言于宗子。今日为忠，明日为逆，偏其反而互为荣首。载籍以来，骨肉之祸未有如今者也，臣妾悲之。今边陲无备御之处，中华有筑轴之困，而古公之臣不为国体，直敬寻常，自相处播。万一似以乘虚为变，此亦猛虎交斗，自效于变装者矣。臣以为宜速发明诏，诏阅等，令两市猜贤各保分局。自今以后， 其有不备诏书善兴兵马者，天下共伐之。时太宰荣方据关东，以乔为助，不纳其言。乔乘虚袭许，破之。刘琨将兵救许，不及，遂与兄余及范阳王萧俱奔河北。琨父母为乔所执，刘弘以张方残暴，知勇必败，乃遣参军刘盘为都护，率诸军守司空越节度。时天下大乱，弘专都江汉，威行南服。谋士有成者，则曰某人之功，如有复败，则曰老子之罪。没有兴发，手书首相，叮咛款密，所以人皆感悦，征服之。贤曰：“得刘公一纸书，贤于实不从事。”前广汉太守欣然说弘以纵横之事，弘怒，斩之。有兴备于北斗。平昌公模遣将军宋胄驱河桥。十一月，历节将军周全诈被袭，自称平西将军，复立杨后。洛阳令河桥攻权，杀之，复废杨后。太宰荣矫诏，以杨后屡为奸人所立，遣尚书田书斥刘台赐后死。诏书屡至，司隶校尉刘吞等上奏，故执以为杨树人门户残破，废放空宫，门禁峻密，无缘得与奸人构乱，众无余志，皆为其冤。今杀一哭穷之人，而令天下伤惨，何益于志？荣怒，遣吕朗收吞，吞奔青州，以高密王略。然杨后亦以事得免。十二月，吕朗等东屯荥阳，成都王颖进据洛阳。刘琨率冀州刺史太原温宪使让位于范阳王萧，萧领冀州，遣琨诣幽州起师于王浚，浚以突骑资之，击王产于河上，杀之。琨遂与萧引兵济河，斩石超于荥阳。刘乔自考城隐退。萧遣琨及都护田辉东击东平王茂于岭丘，茂走还国。琨辉引兵东迎越，击刘佑于乔，又败死，乔众遂溃。乔奔平氏，司空越进屯阳武，王浚遣其将齐弘率突骑先背乌桓为越先驱。初，陈敏即刻识兵，自谓勇略无敌，有割据江东之志。其父怒曰：“灭我门者，必此而也。”遂以幽卒。敏以丧去职。司空越齐敏为右将军、前锋都督，越为刘佑所败。敏请东归收兵，遂据溧阳畔。吴王常侍甘卓弃官东归，至溧阳。敏为子景娶卓女，使卓假称皇太帝令，拜敏扬州刺史。民使帝辉及别将前端等南掠江州，帝兵东掠诸郡。 扬州刺史刘基、丹阳太守王旷皆弃城走。闽遂据有江东，以顾荣为右将军，贺循为丹阳内史，周启为安丰太守。凡江东豪杰名士贤家收礼，为将军郡守者40余人，或有老疾，就加致命。循诈为狂疾得免，乃以荣领丹阳内史，起义称疾，不知郡。闽夷诸名士终不为己用，欲尽诛之。荣说闽曰：中国丧乱，胡以内侮？管今日之事，不能复振，百姓将无遗种。江南虽经十兵之乱，人物尚全，荣常忧吾孙刘之主有以存之，仅将军神武不适，勋孝已著，带甲数万，逐庐山积，若能委信君子，使各尽怀，散芥蒂之弦，塞谗县之口，则上方数州可传檄而定，不然终不济也。闽命辽左推己为都督江东诸军事、大司马、楚公，加九锡，列上尚书，称备中诏，自将入缅汉，奉迎銮驾。太宰永以张光为顺阳太守，率部骑5000以荆州讨闽。刘弘遣江夏太守陶侃、武陵太守苗光屯夏口，又遣南平太守汝南英瞻都水军以济之。侃与闽同郡，有同岁举例。随郡内史护怀言于弘曰：侃居大郡，统强兵，托有意志，则荆州无东门矣。弘曰：侃之忠能，吾得之已久，必无事也。侃闻之，遣子弘及兄子真亦弘以自固。弘引为参军，资而遣之，曰：贤叔征行，君祖母年高，便可归也。匹夫之交尚不复心，况大丈夫乎？闽以陈辉为荆州刺史，寇武昌。弘加侃前锋都护以御之，侃以运船为战舰，或以为不可。侃曰：用官船击官贼，何为不可？侃与辉战，屡破之，又与皮初、张光、苗光共破前端于长崎。南阳太守魏展说弘曰：张光、太宰复心，公寄于东海，以展光以名项背。弘曰：宰辅得失，岂张光之罪？威人自安，君子弗为也。乃表光叔勋，起家迁擢。是岁离时大饥，汉王渊喜屯离亭，救底阁谷，留太尉弘守离时，使大司农卜玉运粮以给之。光熙元年春正月戊子朔，日有食之。初，太帝中庶子兰陵妙波有宠于司空岳，波从帝右卫帅印太宰永前妃之弟也。岳之起兵，遣波印诣长安税永，领奉帝还洛。岳与永分陕为伯， 永肃信众波兄弟，急欲从之。张方自以罪重，恐为诸首，谓永曰：今据行胜之地，国富兵强，奉天子以号令，谁敢不从？奈何拱手受制于人？勇乃止。即刘乔败，勇惧欲罢兵，与山东和解，恐张方不从，犹豫未决。方素与长安妇人治府亲善，以为帐下都。勇参军河间避援，常为方所侮，因说勇曰：张方久屯霸上，闻山东兵胜，盘桓不进，以防其未盟。其亲信治府拒之其谋。妙波妙印复说勇，以急斩方以谢，山东可不劳而定。勇使人召府，原迎说府曰：张方欲反，人未清知之，王若问清，何此以对？府兴曰：时不闻方反，为之奈何？原曰：王若问清，但言尔尔，不然必不免祸。府入，勇问之曰：张方反，请知之乎？府曰：尔。勇曰：遣卿取之，可乎？又曰：尔。勇于是使府送书于方，因杀之。府既逆于方，持刀而入，守阁者不疑。方火下发寒，府斩其头，还报。勇以府为安定太守，送方头于越以请和，越不许。宋昼袭河桥，楼包西走。平昌公模遣前锋都护冯嵩会宋昼逼洛阳，成都王颖西奔长安，至华阴，文勇已与山东和亲，刘不敢进。吕朗屯荥阳，刘琨以张方首示之，遂降。司空岳遣祁宏、宋昼、司马纂率鲜卑西营车驾，以周馥为司隶校尉、贾节都督诸军，屯渑池。三月，兼令刘伯根反，众以万数，自称兼公。王弥率家童从之，伯根以弥为长史，弥从父弟桑为东中郎将。伯根寇临淄，青州都督高密王略使刘吞将兵拒之，吞兵败奔洛阳，略走保聊城。王俊遣将讨伯根，斩之。王弥亡入长广山为群盗。宁州贫岁饥疫，死者以十万计。武陵夷强盛，周兵屡败，利民流入胶州者甚众，以遂为州城。李毅疾病，救援路绝，乃上书言：不能恃恶寇虐，坐待舔壁。若不垂金序，起降大使，及臣尚存，家臣重弊。若臣已死，臣失为禄，朝廷不报。积数年，子昭自落王醒之，未至一族。一女秀，名达有父封，众推秀领宁州市。秀奖励战士，应城固守。城中粮尽，置属拔草而食之。四夷稍待， 则出兵掩击，破之。范长生诣成都，成都王雄门迎，执板，拜为丞相，尊之曰范闲。夏四月己巳，司空岳引兵屯温。初，太宰永以为张方死，东方兵必可解。继而东方兵闻方死，征入关，永悔之，乃斩至府，遣弘农太守彭绥、北地太守刁墨将兵据祁弘等于湖。五月壬辰，弘等击隋末，大破之，遂西入关。又拜勇将马瞻、郭伟于灞水，勇单马逃入太白山，弘等入长安，所部鲜卑大掠，杀二万余人，百官奔散入山中，时相时食之。己亥，弘等奉帝乘牛车东还，以太帝太保梁柳为镇西将军，守关中。六月丙辰朔，帝至洛阳，复阳后，新卫大赦，改元。马瞻等入长安，杀梁柳，与始平太守梁迈共迎太宰永于南山。弘农太守裴义、秦国内史贾堪、安定太守贾雅等起兵击勇，斩马瞻、梁迈。雅，许之曾孙也。司空岳遣都护弥晃将兵击勇，至政，勇使平北将军千秀屯平邑，勇长史杨腾诈称勇命，使秀罢兵，腾遂杀秀，关中皆服于岳，勇保城而已。成都王雄即皇帝位，大赦，改元曰燕平，国号大成，追尊父特曰景皇帝，庙号始祖，尊王太后曰皇太后，以范长生为天地太师，复其不屈，皆不欲征税。诸将世恩互争班位，尚书令严氏尚书请考汉晋故事，立百官制度，从之。秋七月已有朔，日有食之。八月，以司空岳为太傅，录尚书事。范阳王萧为司空，镇业。平昌公模为镇东大将军，镇许昌。王俊为骠骑大将军，都督东夷河北诸军事，领幽州刺史。越以吏部郎与癌为军资祭酒，前太帝中庶子胡母辅之为从事中郎，黄门侍郎郭相为主簿，鸿胪城阮修为行参军，谢坤为院。辅之见乐安光义于越，越亦避之。矮等皆上虚悬，不以事物应心，纵酒放诞，矮直祸无厌，向薄幸好招权，越皆以其名重于世，故避之。祁弘之入关也，成都王颖自武关奔新野，会新城员工刘洪族，司马郭迈作乱，与颖颖为主。郭叔奉洪子凡以讨迈，斩之。召南中郎将刘陶收颖，颖北渡河奔朝歌，收故将士 得数百人，欲赴公师藩。顿丘太守冯嵩执之，宋业。范阳王萧不忍杀而忧之。公师藩自白马南渡河，兖州刺史苟晞讨斩之。晋东营公唐觉为东燕王，平昌公摩为南阳王。冬十月，范阳王萧薨。长史刘虞以颖素为业人所附，密不发丧，委令人为台使称诏，夜赐颖死，并杀其二子。颖官属先皆逃散，唯卢志随从，至死不待，收而殡之。太傅岳召志为君资祭酒，岳将召刘虞，或曰：“虞犹二也，进则污人。”及至，岳疏之。虞密事天下兵部及仓库牛马器械水陆之行，皆莫治之。时军国多事，每会议自长史潘涛以下，莫之所对。于应机变化，越清晰筹接，即以为左长史，军国之务悉以委之。于岁月遣其弟坤镇兵州，以为北面之众。越表坤为兵州刺史，以东燕王腾为车骑将军，都督邺城诸军事，镇邺。十一月己巳夜，帝石丙中毒，庚午崩于显阳殿。阳后自以于太帝赤为嫂，恐不得为太后，将立清河王坛。侍中化混谏曰：“太帝在东宫已久，民望素定，今日宁可易乎？”即陆板持诏太傅岳，召太帝入宫，后以诏坛至尚书阁，一便脱籍而返。癸酉，太帝即皇帝位，大赦，尊皇后曰惠皇后，居弘训宫，追尊母王才人曰皇太后，立妃梁氏为皇后。怀帝始遵旧制，于东堂听政，每至宴会，则与群官论重物，考经籍。黄门侍郎傅宣叹曰：“今日复见武帝之事矣。”十二月壬午朔，日有食之。太傅岳以诏书征河间王勇为司徒，勇乃就征。南阳王摩遣其将梁臣邀之于新安，车上扼杀之，并杀其三子。辛丑，以中书监温宪为左光禄大夫，领司徒；尚书左仆射王衍为司空。己酉，葬惠帝于太阳陵。刘琨至上党，东燕王腾即自井陉东下，使兵州积谨，朔为胡寇所掠，郡县莫能自保。州将田真、真地兰、人指、齐济、李运、博胜等及利民万余人，悉随腾旧古冀州，号为杞活，所余之户不满二万。寇贼纵横，道路断塞。坤募兵上党得五百人，转斗而前，至晋阳，府寺焚毁，邑也萧条。坤抚巡涝濑，流民稍急。